有梦。浮生于脑海，你失得到几多？浮华共一生愁悲，却只得似梦梦。每个灵魂来回有。循环倒错，犹如自然不休。 到的资讯更多，亦消耗更多的资源，但我们从来都没有珍惜过，亦只是懂得享受我们身边的拥有。我们拥有更稳固的楼房，拥有舒适的居住环境，但家庭里面的关系日渐脆弱，与家人的距离日渐疏远。我们追求数之不尽的财富，不断追求物质上的奢侈，但自我价值却不断地去下降，对社会的价值观却不断去扭曲。我们活在一个无限自由的时代，拥有一个无拘无束的社会，但我们不断去滥用我们眼前的自由，更加无去争取我们应有而被践踏的权利。但我深信总有一日，扭曲了的视线会回到正轨，我深信总有